本栏目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伴各位。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呢是咱们到了周末，又到了我们固定聊咱们可爱的伴侣动物的环节了。嗯啊，每个周六呢，我们都会聊一些他们的，关心一下他们的生活呀，关心一下他们的行为啊，关心一下他们的状态呀。 哦， 对吧，这个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而且呢，就是我和孙涛，我们两个人呢应该是有小一年一直都在聊这个了。 对 对吧， 嗯， 我们俩呢也渐渐的也了解了一些，但是每次专业的这个医生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有些点还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比如 我也忘了啊。越来越少吧， 应该说很多。 啊，其实呢是要引出我们重量级的两位嘉宾，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美联众和的两位专业的医生。来，请两位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先还是耿大夫先。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专任中心的耿文静。 接下来院长。 哎，大家好， 你那个话筒没声，换一个。哎，这个好多了。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东润分院的高然。 哎，高院长啊，这个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上一周咱们聊的主要是围绕着猫。 哦， 啊，聊完了之后呢，大家可能对猫或者是养猫这件事情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嗯， 对吧？ 其实反响还是挺强烈的， 反响特别强烈， 是吧？ 哎， 说明现在养猫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你说你身边是不是养猫的人也越来越多？ 没有啊。我身边的没有养猫的啊，今天来的两位是我少见的有养猫的啊，正好都来了，凑齐了啊，人生也圆满了。对，身边的那些朋友， 一圆满 你都得补齐啊，朋友就是个圈子啊，一圈人呢你都得补齐了，是吧？今天咱还是先从猫开始聊。 好的， 怎么样？ 嗯， 我记得是上周聊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嗯， 就是到处这个心情不好就到处的这个随地大小便啊。 猫吗？ 对啊，比如说换个粉色的猫砂它就不拉不尿了等等等等哈。哎，除了这些呢，就除了脾气不太好之外，其实猫猫还有它非常可爱的一些地方。 嗯， 虽然我们不太知道啊，但是可以让两位主人来总结一下啊，也介绍一下。当然如果您家里边也养着可爱的猫猫，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您家的猫有多么可爱。我记得上周咱们的最后一位朋友互动的问题就是，我们家的猫老黏着我。 嗯 啊，我走哪儿它跟哪儿，而且 爱我吗？ 这是爱我吗？啊，他们都说是啊，我姑且也相信了。哎，对，来说说夸夸你们家的猫呗。 来， 你们家的猫有那么可爱吗？ 嗯， 就是猫反正因为猫不是特别黏你嘛，但是所以就是当它体现出黏你的那个时候就特别珍贵， 你就特激动， 然后你就对，然后你的那个心情起伏就特别大。 哦， 然后就觉得想哎呀，主的那个终于翻我牌了，就那种感觉。 这个频率高吗？就是它 翻牌的几率高吗？ 对你喜爱的这个 还可以，还可以。 以你家的猫， 因为它没有别的牌子可以翻，它只能翻我了。 想起了《东成西就》啊，特老的一部片子 啊， 是张国荣，好多大咖，王祖贤、张国荣，还有梁家辉、张学友、 张 学友演那个辣长嘴，就是张学友和他的师妹吧，应该是还是张国荣和他的师妹 啊， 就一直在山上练功。他那个师妹从来没有见过别的男人，一开始特别爱这个张国荣 啊， 一下山之后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马上就说：“哎呀，你好漂亮！”好喜欢你啊，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 嗯， 你应该还是应该带他出去见见世面了。哎，那平时跟你就最腻过，你觉得让你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 最不可思议， 你要没有也不要硬编。 不是，就是这个，我就是因为在我们看来，他的所有的行为都是 没道理的， 都是有道理的， 啊、 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行为， 你都能想到。 不是这不干这个的嘛，比较了解 哦。那您解释几个你们家的猫只有你能看懂的行为，比如它做什么样的行为了，就是想要什么？ 那比如说一般它冲你喵，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要吃的。然后它有时候会在你身边，在你腿边上蹭一蹭，蹭一蹭。然后当然它一个目的是在你身上留一些气味来标记你是它。 尿吗？在你腿上？ No， 它是。它在就是一般猫会在自己主人的腿边上蹭，它是为了证明一个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是我的， 哦， 就是你是属于我的，就是它是一个标记行为。它把自尤其是它这个猫的这个腮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腺体的，有的很多那个猫会，不，你人是闻不见的，就是它会轻轻的拿那个嘴去蹭你的那个脸，它实际上是在你身上标记气味， 就是其他同类是能够闻出来的。 哎，对，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这个人是属于我的，就是你们都别动。他实际上不是想跟你亲嘴儿。 哦，那个我遇到过我们小区的流浪猫。 哦， 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也不是亲，就是在我腿边蹭。我以为是他想要吃的，我就上去给他抓了把狗粮，哎，吃的也非常开心。我们家也没有猫粮，我就想应该成分差不多，我就抓了把狗粮喂他，反正吃的也挺开心的。那哦，原来也是在标记他们的领地是吗？ 嗯，对对，当然也是一种示好的方式，就他是信任你，他才会在你身上去留气味。 哦，耿大夫呢？ 嗯，我们家猫，我第一个比。我第一个比较会觉得比较欣喜的时候，就是当他表现出有时候有智商的时候，因为绝大情况下我都觉得是一个没智商的一个状态。 哦， 极其偶尔的情况下，我妈就会老说：“跟你说，咱家粽也不傻。”就是因为各种原因，就是我们俩都经常说着：“哎，你看他其实这样也不傻。”就是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一开空调，然后他比如说他一趴在某一个特凉快的地儿，我跟我妈就共同想，其实你要换只狗是很正常的，但因为我们俩老觉得我们家猫智商低嘛，所以一看，你看跑那儿去了，你看他智商也不傻，所以这个就是只要我们俩发现他有智商的时候，一般会比较欣喜一下和讨论一下。然后第二一个就是他亲我的时候，因为一般猫他不太亲，不，猫他如果是表现他喜欢你的，其中一个表现是舔你、亲你，可能还有别的，该像蹭你什么的。 哦， 我们家猫从来不亲我，但我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会亲我， 会像人一样亲， 对，小舌头就会那样舔我，舔我。 哦， 但我只发现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舔我，就是我当用某一种牙膏的时候刷牙。 他是喜欢那个牙膏的味道。 对，就他只要闻到了某一种牙膏味道的时候，就会舔我。之后，因为他我在刷牙嘛，在嘴边上，他会舔我的脸蛋。对，然后有时候我会刻意的就是刷牙，然后就靠近他，然后还冲着他吹，然后让他闻到了这股味儿。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以为他能舔到牙膏沫的时候，我就把我脸冲过去，然后他舔我的脸。 这自作多情到一定程度，确实是。 但是除了这种情况下，他一般不太 喜欢你， 不太舔我。 哦。 嗯，所以我就是这个时候比较，但是我们家人都不太喜欢我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会舔到牙膏沫。 牙膏不是可以吃吗？都， 能吃吗？但是我也许我觉得有， 事吧， 其实舔一点点没事，他们就觉得我这样很阴险，哎，就是只是拿牙膏来诱惑他。 哦，这不算阴险， 这叫骗子是吧？ 其他的，我们家猫就是 吃饭比较费劲，因为它是扁脸，就是那种加菲猫嘛， 加菲嘛， 所以它吃饭它不太喜欢自己吃，包括我有很多客户的加菲都是主人自己喂的，甚至有些是一颗一颗要往嘴里喂的。我们家那个就是它需要拿手 一颗一颗喂， 对，因为它脸扁嘛， 它要吃多少颗呢一天？ 那它不想吃了，人家不吃了，就想吃你就给它，肯定会吃啊。但我们家那个不是一颗一颗喂啊，我们家那个是就是捧在手里喂，就是它其实可以自己去吃的 哦， 因为我们家有狗。我们家有狗的情况下呢，它就是如果猫粮放在地上就被狗吃了，所以呢它就会放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呢它因为猫嘛它跳跃，但是我们家猫跳跃能力又不好，它上不了那个桌子，所以它要先跳到凳子上，然后从凳子上再跳到桌子上，然后它其实它自己是可以完成跳到凳子上跳到桌子上自己去吃的，但是它会有很多环节，就是我们自己家人能发现它的一些意图，譬如说他就只站在凳子边上，然后就这么看着你，就是这么一站看着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你要给他抱在桌子上，他不想跳，所以你就要给他抱上来，抱上来之后呢，他也许自己去吃，如果他不去吃呢，甭管你这时候在桌子上干嘛，他这时候就会走到你的面前，侧面45度角看着你，然后你还不理他，他会往前蹭一点，再不理他，他会这样伸出他的小手，然后轻轻地摸一下你的脸。 哦， 这个意思就是 要吃的啊，你喂我， 你要喂我，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喂它。 如果不能， 不就一直这么待着，就不自己去吃，就这么一直看着你，就让你喂， 这确实不傻 啊。然后 这还挺可爱的。 所以我爸最经常的一个操作就是这边看着球或者看着电视，这边喝着啤酒，然后这只手是拖着那个饭，就是这边这只手是自己的，这只手就是来伺候他的。 咱爸也不怕吃错了，是吧？ 反正就是。这种就是只有自己家人才能懂的表情。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挺可爱的。 你真觉得可爱？ 狗狗啊，狗狗倒是要食也挺，方法也挺多的哈。 这有点烦呢。 我觉得还好啊， 不仅烦，而且还矫情。 因为它不是总这样， 它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特别好。特别好，真是一个好主人， 实在是太 好感瞬间就消失了。 每天这样，我跟你说，那打老婆的我都能理解，好多女生就是这样的，每天都这样，真的有点烦。偶尔一次还是蛮可爱的，是不是？ 哎，能动口尽量别动手。这个你看人， 每天不止一次这样， 就是有需求就来找你。哎呦，我天， 太烦了。 好，这个你就跟五月有点像，他说他们家养了三只猫，每次都是撩完就跑，然后连撸的机会都不给他的主人。就不给他的奴隶，就是这种感觉，好，这个关于猫呢，咱们也等着大家的一些问题，我其实今天是带着一个狗狗的问题来的， 真的呀， 也是、那个、 太不尊重他们了， 也是我那个狗圈里的朋友，最近真的是刚刚遇到的问题，而且呢，还真的说法不太一样，有的人在网上查出了很多种的说法，也有一些有经验的老人说，我都养了好几条狗了，都是把他们送终怎么怎么样的，也接生了几回了，我有经验，听我的没错，也一会儿也问问两位大夫到底哪个才是对的啊？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关于您家的猫或者是狗，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个是关于生育的问题。 哦， 我们那儿有一只母狗，前两天发情了，而且呢，恰巧人家的主人呢也找到了很好的一个男朋友，两个人就交配了。 哦， 关于交配这件事情，说法不一。我在网上查，有人说是在他，因为狗狗的发情期大概是10到20天，大概是这个时间吧。有人说是在他发情期的中段去交配，怀孕几率更高。后来呢，我们遛狗的有一个大姐说 ，no， 等他到末尾的时候，就是等他发情期到末尾的时候，你再集中的啪啪啪啊，那个他的。中标的几率会更大。 哦， 我就说，哎，这个不太清楚，哎，到底有什么科学的这个可以能解答它的吗？ 见红之后第9天可以趴一次。 见红之后的第9天。 然后第11天、12天左右吧，可以再趴一次，差不多吧。 对，这是一般的一个，就是叫习惯或者是叫经验法则吧，就是一般是就是来事儿以后大概就是10天左右的时候，然后会建议可以配2次，这样概率高一点。 然后科学的方法其实也有，但是很麻烦。嗯、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那个就是 催情的， 不是测，我们是检查，我们是一个是看上皮，看上皮细胞，我们会在它后面采点样，然后通过上皮细胞的一些变化，因为发情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细胞的变化。我们会通过这个变化做出一些判断，然后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查一下激素的含量。 嗯， 然后因为所有的发情期它那个激素会就是成一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变化、 哦、 然后它会有一段时间是比较适合配种的、 嗯、 但一般大家好像还是用习惯法用的比较多，就是测也有测的，但是就是那种 就是真正测 的 很少， 就想配种的那种。 对，比如他花了， 对， 花了很多钱去配，然后他就希望能万无一失，他就花点钱去。 但那个更专业的，人家有直接把精子冷冻了，人工受精的，可能也会概率比较高一些吧。狗就是一些特别 没操作过，不知道。 对，应该是可能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做繁殖嘛，不属于繁殖圈的，但是应该是有那种比较就人为的那种，但是就是如果是借狗配的那种。他要特想说争取借过来，这两次就中标、 嗯、 可能就是我 他就直接 做发情鉴定，就做阴道那个细胞的发情鉴定会比较准一些。 哦，那关于中没中标也有人说只要锁着就肯定中标，是真的吗？ 不是啊， 不是， 也不是吧？ 不是， 跟人差不多呀、 啊。就其实也有几率的是吧？ 对，你这也有活力啊，你这小蝌蚪是不是死的呀、 嗯、 活力不行，还有那种转圈的不往前走的都是有问题的。 哦， 就它不是往前游的，它自己在那转着圈着游的。 所以你们那个宠物界也有不孕不育专科是吧？ 有，但是我们俩都不太擅长，我不擅长。 对，我也不擅长。这个确实，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东西主要是繁育者那边可能比我们经验更多。 对， 哦， 因为我们确实不太接触繁育那个流程。 那我 们都是绝育。 对。 哎，我们就问生没生啊？这个想不想生啊？不想 生，生完了我们，哎呀，生不出来，剖腹产啊！ 哎，那我问个稍微简单点的，怎么能知道就是母狗怀上了呢？大概多长时间能够知道这件事儿呢？ 差不多20多天的时候就可以先做 B 超了。 啊，就可以到医院看做 B 超。 对，然后但那时候你拍片子，可能因为骨骼还没有成型，你可能看不到。但从 B 超上面，不同的人的手法。机子的敏感性，它的清晰度不一样，你肯定就是经验越丰富的、 嗯、 然后清晰度越好的，它可能还只是一个胎盘的时候也许就能看到了、 嗯、 但是经验手法不行的可能就是有点胎儿的这个形态了，它可能才能看得出来、 嗯、 但如果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做 B 超都不报数， 对，B 超不太好数数。 对，一般就是说，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怀了几个呀，可能就会让他45天以上，然后拍 X 线。这个时候的话，每一个胎儿基本上能看清楚了，他有骨骼了嘛，他脑袋呀、小脊柱都能看见了，就能大概知道有几个。嗯， 大概生出来2个多月就可以生出来了吗？ 平均60天左右吧。 对， 60天左右。哦，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能生多少只狗狗，这个是取决于公狗更多一点，还是看母狗更多一点呢？ 应该还是跟公狗一定关系的吧，我觉得。 我怎么觉得看运气？ 运气？ 没有，你听说过有的公狗配怎么配都是生一个两个的，有的 就 是多产 是 吗？ 就是我一次多配两次的，就是它可能因为精子会比较多，它受孕的概率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那个母狗也是每次只产一个卵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是 几颗卵， 会几个卵 的？ 应该是几个吧？ 我肯定不是一个， 对啊， 不是一个，那你怎么能一下生10个？不可能是一个。嗯， 哦、 不好意思，我们这感觉我们聊这有点外行，被你们问倒了。 这都是他问我的问题。他因为。那只小母狗的妈妈， 嗯， 生了很多只，因为是属于中型的泰迪，不属于大的、 哦， 也不属于那种迷你的，中型的泰迪，它妈妈生了8只狗，有2只是因为生出来之后可能是营养不良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就死掉了， 嗯、 还有6只，这在中型泰迪里边已经属于挺多的了。然后他们家长就说呢，哎，我们家这妞能生啊， 基因好， 对，你们可以多来几次。就这样保证他生的更多。我说哦，我因为我也不太懂嘛， 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多奶头，然后小宝宝 不太好喂， 哦，也是哈。 然后而且你对一个 还得找奶妈， 越是小型的这个犬，你如果生的狗越多，它产后发生低血钙的概率也比较高。 这些都到我们这儿了， 也会有问题啊。 这些就到我们医院这儿了。 好吧，好吧啊，这个问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后续有什么问题，咱们私下微信沟通。如果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来，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嗯，这儿一位想请教一个行为的问题啊。他说我们家两只猫，老大两岁，老二一岁了，一公一母均已咔嚓。老二小的时候呢追着老大玩，老大不太想理他就会揍他。现在老二呢长得比老大要大一点了，经常老大在一个地方待得好好的就跳过来骚扰，然后把老大赶走，但是自己呢也不想，并不想占这个地方，就是纯属的欠。这是想玩的表现呢，还是想抢地盘的表现呢？他俩打架都不出爪子，不是拼命那种，但是每天都会相互追逐。来吧，院长，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哎，老大老二嬉戏的问题。 这个其实需要特别详细的看场景才能判断，因为两个猫之间到底是就是抢地盘还是互相玩耍，这个事情不是特别好判断。然后其中有一个标准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这两个猫一般是比如说这个是一直老大追老二， 嗯， 还是他们有时候是老大追老二，有时候是老二追老大， 嗯， 就是如果说是后者，就是他们会有时候会互相追，一般这是嬉戏的成分多一点。 啊， 但如果你发现永远是一个猫追着另外一个猫到处跑，那他这个可能会更倾向于是，就是他 就是受欺负了， 他就是欺负的，嗯。 哦，我原来看那个就是那大猫那纪录片，不是说猫科动物玩耍其实是他们在训练自己的本能嘛， 练 习捕猎嘛。 对， 但是说长大了基本上就不会那么玩了， 也玩，对。 哦，但是他不出爪子，是不是就是玩？ 不是，就是这个是跟他那个斗争的级别相关的。就是因为其实动物它特别，它是很实，它是实用那个什么，就我能不伸爪子把你赶跑，我就不会伸爪子。 哦，不费那事儿， 节省子弹。 对，我朝你一炸毛，你蹭就跑了，我干嘛还要上去挠你？ 杀鸡焉用修脚刀？ 对， 哦， 就是这个意思。 对，实际上你不能通过这个来判断。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猫欺负另外一个猫， 嗯， 它就是到处赶，然后那个猫就到处跑，然后就它在那儿，你在那儿待着，我就不开心，我就要把你轰，弄走，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那如果不干预，是不是也无所谓？因为它不是说打的也不厉害吗？ 对， 也没有什么流血， 看严重程度。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说，多猫家庭的那个猫，你要观察这两个猫的关系是怎么样，比如它们会不会在一块睡觉， 嗯， 会不会互相舔毛。然后会不会有一些互动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一般有这种情况的话，说明他们俩关系没有那么差， 嗯， 就是一般可以不干预，但有的情况是不可以的， 嗯， 是得干预的，不然其中有一个猫压力太大会生病。 哦，好，一会儿咱们再来聊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还挺想问，就是比如说爸爸是真不认识儿子吗？就儿子真会打爸爸吗？等等这种问题啊， 伦理问题。 对，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特约播出。 猫咪天生敏感，倔强独立，还是宇宙超级紧张大王。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猫专科，我们更懂猫，更了解猫，源于我们更爱猫。六家猫专科分院和猫友好型医院，为喵星人提供了更好的就诊环境，更优质的住院空间，更全面的护理服务。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猫行为学门诊，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合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着我，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啊，跟您一块解答一下关于咱们伴侣动物的问题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来一起提问。刚刚呢咱们回答的是，就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们家的老大和老二 对 互相 追逐打闹的问题， 对，到底是谁欺负谁。这个延展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见过狗狗，我们家小区有两只狗狗、那两只狗狗就是互相不理啊，首先是互相不理， 他俩是一家子 哦，其中一个是他爹亲爹啊，那个是一儿子 哦。 就平时我们在狗圈里边就会晒他们俩人在这个家里边的状态啊、就基本上是一人在一屋， 哦， 从来不交流，然后他们的食盆也是分开的，曾经没分开过，就打得不可开交， 哦， 都是小泰迪，就是那迷你泰迪、出来之后，如果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爹哪个是儿子，反正有一只上去聊骚别的狗的时候啊，另一只就会冲他叫，就是冲也不知道是爹也是儿子，反正就冲他叫。然后两个人呢可能就是追逐着就啪啪啪就掐起来了，然后说怎么这么为老不尊，要不就是吧， 不懂得 怎么能打老子呢，对不对？然后我就想，刚刚既然说到这个问题了，对于猫来讲或者是狗来讲，他们有没有这种 伦理观， 对，你是我爸爸，我要尊重你，你是我儿子，我要爱护你，有这种情感在吗？他们是从小长起来的呀？ 几乎没有，对，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可能就是母子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就是他是因为一般在动物界是妈妈抚养孩子，然后爸爸其实就是遛完种他就不管了。然后在一个群体里面，他是这样，一般爸爸是不希望有一个就是逐渐成长的一个雄性动物的，因为会侵占他的权威。所以如果你在野生动物圈，你会经常会看到就是那种小公的慢慢长大了就轰走了，包括猫科动物，一些狮子啊这种群居的动物有很多都是这样的。然后反正在动物上面，我感觉父子的关系确实是 非常差， 非常的，对，一般都不太好， 没有什么关系。 对 哦，哎，那如果比如说比如就拿我们那个狗群的，它如果怀孕成功了啊，那家说我要在你们里边挑一只狗，我也从小养起来跟我们这只狗作伴儿。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家是一公狗，你建议他是要一只母狗，还是要一只，就是要一女儿，还是要一儿子呢？ 当然是要母的，出问题的概率会比较小。 要母的出问题。 对，因为雄性动物这个它有一个本能，它就是要抢夺自己的地盘，这个是本能。对，即使你把它咔嚓掉，当然现在很多公狗是不咔嚓的啊，就即使你把它咔嚓掉，它也会存在这种，就是这真的是本能。对，就是相对来说你养一个异性的会就是可能会事儿少很多。 只是要考虑到你们家有没有能力接待好他们一窝一窝的生，是吧？ 那倒是， 要考虑到繁育问题。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狗狗还挺神奇的，就是他们通过闻味可以迅速可能判断这个狗狗的年龄。 啊，真的吗？ 对，就是如果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出去遛狗的时候，年龄大的狗一般不跟小狗玩的。 我觉得年龄大的狗跟谁都不玩。他们就不爱玩， 或者说有的小狗就追着年龄大的狗跑嘛，对吧？小狗就是跟 谁都 新鲜，对吧？跟谁都愿意玩，但是年龄大的狗就不愿意跟他玩。然后呢，他一闻好像就能闻出来，虽然个儿差不多啊，比如说有的3岁，有的可能1岁多一点，他一闻他也不愿意跟他玩。但是呢，同样是1岁多的，两个人就能玩的比较好。他们是不是能通过嗅觉能判断他的年龄？ 对啊，因为这个那个他们实际上都不需要见面就可以知道，就是因为气味是有很多的就是信息在里面的。当然包括性别，包括甚至有一些品种，甚至是它的健康状况，就包括年龄，就这些都会在气味里面。 就是一闻他全知道了。 对对对，而且他都不需要见面，他们主要靠闻。就是你们经常会有小区里他们遛狗，两个狗从来没见过面，比如说就是人家早上遛他晚上遛，从来没见过面，但是一见面就不行了， 一见如故、 就是、对，不有一见就特好的、 哦、 有一见就狂打的、 哦、 就是人家主人特别奇怪，这家狗从来没见过面，为什么呀？就是实际上他们就是早就把对方已经很了解了， 闻你很久了。 对，闻你很久了。 只不过没见过而已。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是狗的一个特征。 哦、那猫呢？ 猫这么说吧，猫的，因为大家第一是猫主要是家养， 也不遛， 不遛。然后如果你去探究流浪猫的那种群居状态，说实在的，这是一个、 啊、 对这个好像研究的人不多，而且也挺悬的， 嗯、 就是我们听过一个那个救助流浪猫的一个大姐，他们家会出现一个猫给剩下十几只猫开会的情况。 开会？ 他说他亲眼所见。 怎么开呢？他站在上面。 对，他站在一个高处，然后下面一排猫一排。 我的天哪！ 我都不敢相信 猫狗大战里边的情节。 对对对， 我的天呀！ 他说他亲眼见过，然后他就偷偷的看，然后一开门就咵就撒了。然后我当时觉得特别神奇，我特别希望他给我拍下来。反正那个就是，但总之猫确实比较神秘，就是猫因为它群居的那个状态好像人类很难观察到，所以确实比较神秘。 哦， 但是猫他们的领地意识也特强。 那当然， 就我那个看过哪个，反正也是国外拍的一个纪录片， 嗯， 就是研究人类附近小区周围的这些流浪猫，他就给他们身上都带上那种追踪仪嘛， 嗯， 就发现每个人大概的区域可能这多少年就都只是在这一块儿、 哦、 很少有人到别的区域，就是顶多有一两个是那种这一片平汤的那种，就是区域特别大， 对对对， 但是一般都挺小，就守着自己那一块儿， 对， 所以一般他们也不互相骚扰。 哦， 其实也不小，应该是一圈能逛个10公里左右、 哦、 对，就大概是这么大，这是一个范围。 这老在那种什么黑社会的电影当中啊， 哦， 能看到这样的片段。你怎么，你敢在 我 这儿 地盘来了 出货啊？小子想不想活？啊、类似于这样 接受这种教育。 来吧，继续看大家的问题啊。 看那个韩卫东，他说我家两只暹罗居然会偷东西，经常拉开床头柜的抽屉，然后昨天叼走了我老婆的头绳，还能打开料理箱叼出里边的香肠，还会开窗户。他说我可以揍他吗？ 您看这智力，您看这智力。 重点是最后一句，我可以揍他吗？ 我们现在对宠物的所有的行为的纠正都肯定是绝对不建立在处罚这个基础上的。当然我们不是专门的行为学专家，但是我们就是接受过一些行为学的教育。 他都偷东西了还不能揍吗？ 你怎么说，那是你在人为给他再添加一个偷、 哦、 对吧？ 我跟你说，那个不叫偷的，对于猫来说那是属于他自己的，他只是把它取出来。 你解释能不能揍？ 所以肯定是不会建议去揍的。包括你无论是狗还是猫，哪怕是你大声的呵斥，即便你不是揍，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说这个不是正向的那个行为纠正法，而是一个就是用其他的方法的， 这叫惩罚。 对，这都是在行为纠正里最低级别的。当然，你要说我俩有多高明的正向级。就是去纠正那个方法 也没什么办法， 某一些也许我能知道，但是我不会全部的都知道，但是肯定是应该是更多的是正向，甚至拿食物去诱导都不是最高明的。 嗯， 就跟刚才其实我特别想说，你说给他说想给狗找一个伴儿，我们上一次说过猫是你不需要给他找一伴儿的、 嗯、 其实原则上狗也是不需要找一个伴儿的、 嗯、 也有就是很多那个行为学家说，比如说现在家里面你家有一个摄像头，然后这个家里面可能有两只狗在这儿，你会发现比如你照了一天了，他俩是什么样的情况、嗯、可能也有的就是一个睡那儿一个睡这儿，中间 大多数是这样， 对，他俩之间没有过多的交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作为一个宠物狗之后，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思想的情绪跟心理上的一个我们叫做就是一个依托应该是人。 嗯 嗯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是说让这个宠物他最喜欢的不是说他闲来是找一只狗，而是说他选的就是我跟人进行玩耍、 啊、 跟你进行训练、 嗯、 跟你进行其他的互动，他会很开心。 嗯 所以说其实无论训练猫还是训练狗，就是打骂肯定是最最低的一个级别、 哎、 我们也是不建议。 狗狗一般我跟涛涛啊遇到像这样的都说、 就是、 哎那直接揍吧对吧。当然也不好啊， 嗯， 但是猫我还真的不太好说哎，因为猫的话 是这样啊， 很可能打不着， 是这样，就是、 打不过它。你真的 如果说打狗还有效果的话， 对， 打猫是没有任何的， 而且会适得其反吧？我觉得， 而且猫会还手吧？ 就是、不是会还手，就是因为第一，猫不是一个你它接受惩罚以后它会制止它原生行为的这么一种动物， 真的 它跟狗还不一样。狗你比如说你真揍了它一顿，它以后真的不去干这个事情了。 对， 这个确实是， 对， 但是猫根本就不会。 猫是不记打的，一点都不记，而且你打它唯一造成的后果就是它会把你当成敌人。 哦， 就是，而且猫特别记仇， 蒙着头打呢。他并不知道我打他 这个， 然后我把这个拿下来以后还进行一番安抚。 我感觉 好人， 好像没有某一个行为学家做过这么变态的这个 让他觉得是上天惩罚。怎么样， 就是有类似的方式，你比如说有的，比如说猫特别喜欢翻垃圾桶、 哦、 然后你可以在垃圾桶里面放一个狗也一样，你放一个声音特别大的一个东西。 哦， 你下次逮着它再翻垃圾桶的时候，你就一摁那键，嘣的一声， 你看， 哦，吓它， 然后这个动物就再也不会去动这个垃圾桶了。这个是一个当时就是，但是这个方法不被推荐。 哦、 就是当时这是在训狗的时候，当时那个老师讲过，就是如果你真的就是特别想制止这个狗翻垃圾桶的这个行为， 嗯， 他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就是确实能奏效的方式。当然这不是所谓的正向激励，在狗上面我们推荐以正向激励为主，并不是说一点的惩罚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所谓的惩罚一般不是揍，是把他喜欢的东西拿走。 哦， 比如说他狗最喜欢的东西是主人的关注，你不理他，或者是你就是或者是用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东西去， 对对，这个超管用，就是不理他这件事超管用， 就是你摆出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样子，用很严肃的语气去跟他说，他会觉得自己做错了。 对、 嗯、但是猫不太好使啊，猫不太好使， 杀人诛心呐、 啊！啊、嗯，对，就对于狗来说，这个是比较，就其实真的用不着，就真正的会训狗的人根本用不着去揍。 对对对对，真的不理他， 这是一个很没有效率的事情，因为有的狗很喜欢被揍。 真的吗？ 对对对，就是如果 很喜欢被揍， 尤其是大型狗， 你 揍不疼它， 你不能因为养猫你就这样说狗。 不不不，就是对于有的大型犬来说，你打它，它会觉得你跟它玩。 真的吗？ 真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我接过一个客户， 打太轻吧？ 我接过一个客户就是这样的，他那个狗就是越打越开心，然后就是每次 SM 型狗格是吗？ 就对，因为狗会这样，因为对于狗来说，主人的关注太重要了。比如说你在那儿玩游戏，你看电视， 哦、 你不理它，它就会特意的做一个你讨厌的行为，比如说啃电线。 嗯， 或者啃桌子角，吭吭吭吭吭，玩命啃。 嗯， 然后这个时候主人就会停下自己手中的事儿，去揍他。 哦， 然后他就跑，然后俩人他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满足，因为主人理他了。 哦， 这是主人的思维，不，这是狗的思维。就是所以说，你打狗有时候你，就是你真的会导致，就是他会故意的用，就是这种行为来 爱上你打他。 哎，就反正就是我让主人看我， 嗯、 我挨揍我就挨了。嗯，反正也不疼。 有道理。 真的吗？ 真的 不疼？他们真的不疼吗？ 反正有的狗是很皮实的，比我肯定皮实、再加上有的，尤其是女主人，那个打狗确实是就跟按摩差不多。 是吗？刚刚 对对， 我没打过。是骗人的，我们家狗小的时候也被我揍过。 哎，说起 说很小， 说回到猫，我觉得卫东大哥他们家的这猫倒是问题不算太大啊，就是我觉得是爱玩呗，就是 对， 是吧？ 对。 但是真的，你比如遇到了你没法忍受的，就像涛涛他朋友遇到的那种情况，就在被子上给你尿，像这种事情，那我如果不打，我怎么办呢？ 行为纠正啊，因为 纠正自己的行为是吗？ 给他带纸尿裤， 不是， 还 是 晚上睡觉不盖被子。 第一，当然咱们上周说过，这个就是猫的这个就是行为异常，到处撒尿，它一般是有原因的，你是要去找到， 就是因为你们咔嚓了它，它不开心， 不是， 真的吗？ 不是， 那就是没有咔嚓好。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因为有的猫它确实会，就是养成习惯在床上撒尿。他会把那个床当成第二选择，如果他这种习惯已经养成了、 哦、 确实有的时候是不太好改，这个时候呢，那个行为专家会告诉你一个特别好使的办法，就是关上你卧室的门。 哦，就别让他进来 就得了。如果家里就一间屋子呢， 那你就想别的办法，就是真的，因为很多，就是因为动物是不太会被改变的，就是而且改变动物的难度远比你改变你自己要难，所以很多情况下，就是实际上你是需要改变你自己，而不是让那个动物一定要按照你所想的那个东西去， 好吧， 去做。 嗯，卫东大哥就别打猫了啊，就是自己 打老婆， 自己 别再放头上， 面壁思过一下。 看看到底你们俩做错了什么。 真的，不要再把头绳什么香肠都收起来，是吧？ 要什么头绳？剪短发， 真的。 咱们先进两条广告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关于伴侣动物啊，猫猫啊，狗狗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来，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嗯，来，这儿一位朋友说，我家是泰迪，一天有几次咳嗽，但是不发烧不流鼻涕，请问一下专家，用不用去医院呢？5个月打过6联，他是这么说的，应该是不是5个月前打过6联？ 那就得真的得看他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动物了。 嗯。 首先他的症状如果说是一个咳嗽，然后我们要看这个咳嗽的频率是不是已经有一种病态的一种频率了。举个例子，比如你打个喷嚏有咳嗽，但是你确实是接触到了一个特殊的气味之后咳了， 嗯， 那也许这种频率就无所谓，在我看来也许。但如果就是说你也没发现他是接触了一些味道啊，然后一些什么东西刺激物啊，然后就会在比如说一天咳嗽个几次，我觉得还是属于有问题的状态。其实我们自己，你自己应该也有过一些感冒的经历。感冒的标准做法、标准说法，或者你在百度上搜感冒，它给你的定义，它就是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它其实只涉及到鼻腔，那个咽喉，气管等这些位置，这些地方的时候你感冒，你不一定会发烧啊。 嗯， 所以你不能以认为没有发烧它就是没有病这件事情是不等同的，甚至有很多疾病的状态下它体温还会更低。 哦， 所以说不发烧不代表它没有疾病，而且它如果咳嗽的频率确实是，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很偶尔的接受到冷空气啊，接触到味道之后，我觉得需要去看的。 哦，他还有一个担心，他说我总是担心去医院会被传染到别的病。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我只能说如果你的疫苗没有打全，我建议你在医院的期间可能尽量呢就是说抱着，就不要与其他的小狗就过度的这种沟通跟交流。但是说就跟人你去医院一样，就是当然你本身没有肝病，你没事不会去有肝病的这个医院里进去，对吧？但是咱们普通的三甲医院什么病人都有，你可能就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交叉感染。那宠物医院一样，如果我知道这个动物是传染病，我们作为医生会马上把它给隔离起来。比如说这个动物如果我看到它的时候，我觉得它像是犬瘟病毒，比如像它这种咳嗽，它如果来到我们的医院，而且它是个5个月的，它首先会被我给隔离了。 嗯， 就是他家的宠物就会被我隔离到一个诊室里面。然后这样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也害怕它会有犬瘟病毒去传染其他人。 嗯， 所以我会做一系列的检查去确定 OK 你是安全的，你没有问题了，我可能才会让你在我们的公共区域去这什么。包括很多的，因为医生有的时候见到这个动物的时候会有一种觉得也许你会有传染病，所以会把你就不要离开这个屋子啦，或者离开这个空间。但是当我没有见到你的时候，当没有任何看到你的时候，那也可能别人家的动物也会有这种情况，他来他坐在那块候诊，然后但是他的动物也许是有问题的，但是没有被人发现他是也许是有这个病的，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他确实有可能会散播出来。但是一般的医院都是每天会进行消毒，然后紫外灯的照射，所以医院内就是直接这种接触的传染的概率其实并没有那么的高。但如果他过分担心这件事情的话，那其实也很难去解决。 哦，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天咱们继续聊我们身边可爱的伴侣动物。我们请来的两位专家呢，都是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医生，再请他们给我们打声招呼。耿大夫 好，我是耿文静。 哎 啊，大家好，我是高然。 哎，高院长，这个我们继续来接收大家的问题啊，关于猫猫啊、狗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伴侣动物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哎，我来问一个大爱无疆的问题啊，这个问问高院长。他说我家的一只小猫是人家不要的，我给抱回来了，但是他呀不会叫，总是张嘴，就感觉啊了一声似的，就是叫了。我怀疑啊，是不是前主人给他做了什么声带方面的一些处理？可是我的邻居说，他可能是还小呢，小的时候就不会叫。有没有猫不会叫这一说？ 有，就是有的猫确实 猫中的哑巴， 不是，它是发不出那个喵的声音，是有的。就它不太会发。就是因为喵的这个声音不是天生的， 是要后天习得。 对，是学的，因为它是针对人类发出的声音。就是我上周说过，就是猫如果在喵，它一定是对着人喵，它不会对着另外一个猫或者对着一只鸟喵。所以说它这个声音一般是它要慢慢的。 那它如何习得这个声音呢？ 不清楚， 比如它周围又没有其他的大猫给它做示范， 不清楚。 那就得主人自己喵让他学是吗？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跟本能似的呢？就 是 是吧？是本能。 对对对，猫会。 你看那个就是狮子，它们都属于猫科动物嘛。小狮子刚生出来，它其实比猫也大不了多少。你听过那小狮子的叫声吗？它其实跟猫有点像， 哦、 也是哇哇、 哦， 就是这种声音。 哦， 就是奶声奶气的。后来我就看这个，我就想，可能你要把猫把它变大了，变得跟狮子一样大，它估计也是嗷的那种声音了。 胸腔共鸣大了嘛， 对吧，腔体大了，所以它的发声位置也就靠后了，靠前了，怎么怎么样 的，还是有一些区别， 还是有区别。 对对、嗯、一个还毕竟是驯化了很多年的动物，跟狮子还是不太一样的。 哦、 对，然后再加上有的动物它就是可能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一般都是体比较弱的动物，尤其是幼年猫在外面流浪，身体比较差，它有时候它我感觉是它使不出劲儿来，它发不出声音，但是它会张嘴。然后一般这种养一养可能就好 了。哦，所以他如果怀疑他家的猫声带或者发声系统有问题，可以做检查吗？能查出来这个问题吗？ 挺难的，但是是这样，现在极少，就是他说是什么声带做处理的这种情况，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就是、 哦、 没有这个必要， 没有这个技术是吗？ 我们已经多少年不做声带这种切除的。 哎，为什么要 做声带切除？ 原来是给一些狗，就是它扰民叫得太厉害，然后早年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手术， 哎、真的 就是给你把声带给你处理掉，让你声音变得很小。 哎呦， 对，但是现在因为不人道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多少年都没怎么接触过这类的手术了。 哦，哎，说起这个，确实觉得不太人道哈， 太不人道了。 但是。要是一直叫唤的狗也有点挺不人道的。 对，你说对周围的邻居， 哦，真的是， 对，就是这样的狗，所以就是行为问题。 就真有这样的狗？ 有， 我们小区就有一个 啊、哦、 就是那个狗，就是哇，真的，我都说，我说这个狗一定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 它是每天24小时的叫，当然我没有24小时守着啊，但是我甭管多晚出去它都在那儿叫。 真的，那周围的邻居不就疯了？ 后来周围的邻居正好就是那一家呢，他好像还是个租户，就是他带着他的狗，后来就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就不在这边租房子了，就可能去换到别的小区了。因为也是周围的邻居提意见，哇，真的是我最晚的一次1点多钟，因为我回家也比较晚，我们家的狗正好有需求，我就带它出去遛狗了。就有出去遛的需求 啊， 它因为挠我，然后我就带它出去遛，然后就我就听见那个狗哇哇哇哇一直在叫，因为我白天 是个大狗吗？还是个 小狗？ 哦， 小狗，我从来没见过那只狗啊，就哇哇哇一直在叫，哎呦，我说这不废气吗？ 那你想的还是蛮专业的，这是职业病随时犯。 对啊，本身小狗它的力气又有限、 哦、 对吧，人家说对吧，你经常废气的话其实对寿命也有影响。后来就因为它就走了。 对， 整个 就 搬家了。 这种确实是有点烦人，而且我觉得咱们的法律吧，在这方面现在还不是特别健全。我那天先看哪个是在德国还是哪个国家， 嗯， 就是他们如果你那个有一就是演那个片子是那个女的被迫要把她家狗送走嘛，她就还哭，然后人就问她你为什么要送，她就说我们家狗在我不在家的时候她就是总叫， 哦， 总叫吧，然后邻居就投诉，邻居投诉好像投诉一次她如果不解决的话就要罚她类似300欧， 嗯， 就是罚很多钱，然后但是她在家她确实她也没法制止这个问题， 是的， 所以她就只能送走， 哦， 所以就是人和动物共处其实在城市里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是的， 就不光是叫声，还有比如说大小便的问题， 哦，这是最大的问题， 很多空间的问题， 是是， 对吧，你比如遛小孩的朋友他就不希望那儿有太多的大型狗也 对对对， 那还是有危险，比如撞一下什么它还是有风险， 对， 所以共处是一个大问题， 有些事情是就是养狗人可以解决的，比如说大小便的问题，这个真的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儿， 嗯。 但是如果您要养成习惯的话，对环境是一个大的改变。 对呀， 但是现在可能会好一些吧，但是也依然会有这样的很多情况发生。 反正我们小区经常就看见有没有捡的狗屎，对吧？ 对，很多很多很多啊，所以我们也再次呼吁一下啊，就是出去遛狗的，您家的狗狗。一下的一些粑粑什么的，您一定把它，您哪怕清扫一下，把它放到那个草丛里啊、树坑里啊，拿那个土稍微的掩埋一下，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法。当然，最好的处理方法，您拿一个那个 纸啊袋子， 就狗就是专门有那个小狗的那个捡屎袋嘛，都不用您拿手，直接有那个一个小的夹子，啪。一下夹走就放在那个小塑料袋里了，非常非常方便啊。好吧，这个咱们先说到这儿，这个关于这个流浪猫猫的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呗，好不好？ 好的，那咱再问一个狗的问题。 狗的问题 啊，这儿迷你雪纳瑞饲养员老王，这是他的名字，他说我想问一下耿大夫，迷你雪纳瑞常见的内科病，你看人家问的还非常专业，糖尿病和胰腺炎会有哪些征兆和表现呢？ 确实这个雪纳瑞的话比较容易去，我感觉在临床上犯胰腺炎的这个概率还有糖尿病的概率都比较高，也跟它这种品种有先天性高脂血的这个情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基因会相关。如果是糖尿病的话，早期的动物主人能够发现的，如果它足够细心，应该最早发现的是多饮多尿。当然其实它源头上是多尿多饮，因为它尿的多，所以它喝的多。那有的主人反应就是觉得这个尿比以前黏，然后甚至是它踩完了之后感觉脚底下那种流印儿啊，那种沾沾的感觉，还有一些的话甚至能感觉到有一些结晶啊等那些存在。当然了，没人去舔一口说它甜不甜这个事儿，反正但是它的味儿肯定跟正常情况下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所以它最早能见到的就是多尿，然后特别能喝水。当这个时期呢，有一些人并没有把它送到医院来，因为他没有觉得是个问题，而绝大多数这个时期的动物呢，体型可能是正常或偏胖的，所以他觉得可能也还挺健康的，而且特别能吃饭。但再往后的话，因为一段时间没有被控制了，再来到在接下来一个阶段里的话，这个动物就开始会出现体重开始下降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有可能也还没有送过来，然后再往后呢就会进入到糖尿病的一个急诊期，叫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期。这个时期的话出现了的时候，狗狗就会出现厌食了，会出现呕吐了，会觉得已经精神都变差了，这个是可能我觉得50%以上的人会送到医院的时候的时机。但这个时期的时候你送过来，他的整个救治的一个就是说住院的时间，你的花费都要比你在早期的时候更多，这是肯定的。但是就是不同的期他可能他的反应是不一样。胰腺炎的话最比较常见的临床症状就是呕吐，又或者是有腹泻，还有的就是腹痛。他不一定，一般我们主人会问嘛，胰腺炎什么症状，我们会说呕吐啊、腹泻啊、腹痛啊，有的发烧啊，但不代表他这些所有症状他全部都要去拥有，他可能只有一个到两个症状，有一个经典的姿势，但它不一定是胰腺炎啊，但是它在胰腺炎里面是非常特殊的，有可能会表现出来的，我们叫做祈祷式姿势。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前俯疼痛，所以 只要是潜伏的，因为胰腺在潜伏，当然包括胃和十二指肠其实也在潜伏，这些地方疼痛它均可以表示出来，就像祈祷一样，就屁股撅起来，前肢在前面趴着，肚子这个抬起来了，那个样子我们叫祈祷式的姿势，这就意味着前腹可能有疼痛，甚至有可能前腹对应的这段的脊椎如果疼痛，它可能表现的也是这样，这种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意味着疼，但是我也偶尔遇见过它不是疼， 是拉伸， 它可能就是它一个行为的表现了。而且呢，我还是在一个胰腺炎的病例上见到了他，然后我还跟说，哎，看教科书般的祈祷式姿势，然后大家啪啪啪拍完照之后，我跟主任说，他说我们每一次回到家，他见到我们都这样，可能像你说的拉个伸之类的。所以，但是绝大多数，如果这动物并且伴随着呕吐、厌食，那就意味着他前腹可能是有疼痛的。所以，如果要是有胰腺炎，那基本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哦，好，非常好啊！来，咱们再问一个。那个高院长一个问题吧，来，他这儿说我们家狗啊胆儿比较小，五个月了没出过门，怎么锻炼一下呢？出门上车就哆嗦，怎么回事？ 先回答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吧。 嗯， 就是说因为狗我们的那个有一个时期我们叫社会化时期，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三周龄、四周龄到十几周龄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这段时间你的狗社会化没有做好的话，比如说你成天把它关在家里面，然后只跟你去交流，那么当它大了以后，它会惧怕除了你以外的所有的东西。 嗯， 就是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导致你家小狗胆子这么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幼年期的社会化没有做好。那么这种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是这样，就是实际上还是可以纠正的。 嗯， 就是实际上就是锻炼，比如说他要不敢出门，你就是要让他 多出门就好。 对，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又要尽量的让他就是不要受太大的惊吓，就因为他确实会很害怕，那么你不要把他放到一大堆狗或者一大堆人的那种地方去。 嗯， 你可以从一个你们小区的犄角旮旯墙边上没什么人的地儿，让他慢慢的去适应，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不要强制他去做一些事情，就是因为比如说你使劲拿狗链去拉他， 嗯， 或者他已经吓得都不太行了，你偏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是你不要给他加深不好的印象，你要让他觉得，哎，外面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至少很安全，就是你可以就是完全就是在一个地儿待着， 嗯， 你让他觉得这个地儿是很安全的，主人在，我还会跟你说话，还会跟你去摸你啊，去互动啊什么的，嗯，你让他慢慢的适应，就是总之就是训狗这个事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有时候你需要把你的目的分解成几个，比如说第一，我在我们家楼边上的一个犄角旮旯里面，我带着他在这待着不动， 嗯， 他不害怕，这可能是你要先达到的一个小目标。 嗯 嗯，然后呢你慢慢的比如说你带着它在一些草地里走一走啊什么的，就总之是，就是你不能去加深它恐惧的这种心理，而是反过来让它要觉得安全，然后慢慢的去就是再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小狗的社会化的这种训练从几个月开始就可以做了呢？ 其实社会化训练应该是繁殖者做的，但是我们的繁殖者， 哦，一般不会做的， 一般不做。对，而且他们经常会碰到的情况就是把狗关在一个笼子里面，直到它卖出去。 对 对对对。 然后它三个月卖出去，四个月卖出去，实际上社会化的黄金期已经过了。 对，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我也会跟我的朋友说，你挑狗的时候，你买狗的时候，你要去那种就是人家里一只母狗带着几只小狗在家里到处跑的那种情况，这种狗的社会化会好一些。如果他这个家里又有很多人经常会来回走，或者是有陌生人进来，那就更好。总之就是尽量的就是不要找那种就是从小从出生到那什么就在一个笼子里关的就这样的狗，会有各式各样的行为学问题。 那就比如说我抱来一只小狗，大概可能两三个月的样子，然后我给他打完了什么疫苗之后，就可以按照刚刚您说的那个 频繁让他见人接客， 哎，说一个 待人接物，对吧？ 对， 然后给他放到草丛里啊，让他体会一下大自然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了？ 对对是，然后就是现实的来说啊，当然繁就比如说我们繁育者没有做这些工作， 嗯， 那么我们 就是宠物主人该怎么做呢？实际上，第一，因为疫苗是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不建议打完疫苗之前出门。 对。 但是呢，有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妥协的方案，比如说你可以把它装在一个小箱子里面出门。 哦 啊，你可以 或者抱着 你抱着它出门。 哦， 就是 看看得了。 对，就是你看，你要让它去看。就是这个时期还是很重要的，然后因为等打完疫苗一般都四个月龄左右了，其实黄金期就过了，所以我有时候会鼓励我的那个客户，您有时候你可以带着你们家狗出去抱着稍微走走，没有转转。然后呢就是在家里呢一定要尽量让它和多的人就是互动，就是别说你就是我就是你的唯一，那这以后就麻烦了，因为 家里要常来朋友。 对， 别只见男人，也别只见女人， 对， 也见见老的，也见见小的， 最好还能有小孩儿， 对， 真的 见过， 对，最好还能有小孩儿，因为动物的眼里人大概分三种，男人、女人和小孩儿， 哦， 大概是这个样子，最好是都能见一见， 都见一见， 对对， 哦， 其实猫的话，我们在这个就是小时候的一个行学教育，其实也是可以自己主人在家，因为我们之前其实现在越来越重视行为学了，以后我相信当更多的临床医生懂得行为学的知识了之后，他会把更多的这些东西普及给初养动物的主人，现在已经成年的想纠正是很有难度的， 嗯， 而且是非常耗时耗力和主人的耐心的，就是其实你要纠正一个行为或养成一个行为，最重要的不是教给你方法，而是你主人的一个执行力嘛。 嗯， 所以以后越来越重视了，大家也知道行为好的话，对动物的一个好处。 嗯， 比如猫，比如说咱们先说猫，如果猫是很小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在家就尝试看看耳朵，看看嘴。拜拜嘴巴、 哦、 然后弄 对它的敏感部位频繁的进行骚扰， 因为这都是以后医生是要去拜拜它这儿看看它这儿的，让他觉得这没有什么事情、 嗯、 看看嘴对吧、 嗯、 然后对你会发现有很多主人就是他、哦、哎我来给你掰，一看他在家老掰嘴，对、 哦、 他就是比较耐受这个情况、 嗯、 包括剪指甲，你可以刚开始先拿金属东西就触碰他的这个地方、 哦、 不出那个嘎嘎嘎嘎的声，就先触碰他慢慢的咔咔，就是这种东西都是，其实如果，他的一个就像家庭医生一样的， 嗯， 他会这方面知识非常丰富，其实是可以把这些理念都传达给这个新养的动物主人的，让他自己去慢慢去教， 嗯， 只不过确实我们整体的这方面知识现在还没那么的普及，所以会导致，就是他可能有很多人其实是想有这方面需求的，但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那么 明白， 能那什么。 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猫猫狗狗从多大就可以？抱到另外一家来养了。有人说，有人说您家狗多大？两个月。哎呦，两个月的不好养，特别不好养，还得在妈妈那儿多待会儿呢。有什么？比如说，其实两个月已经可以抱来自己养了，喂一些羊奶啊，然后幼犬粮就可以了。有没有一个大致的时间呢？ 基本上一个月其实就已经离了， 一个月就可以了。 只不过是国内的这个，我觉得传染病的环境吧。 对，跟传染病环境有关系。然后其实断奶，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一个月左右。 嗯。 然后那个，当然太小的话，因为有一些，其实还是有一些跟那个妈妈这个是有关系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我们会认为猫的那个采奶的那个动作是因为过早的离开了妈妈 哦 导致的，嗯，然后呢，那个当然这不是什么特别麻烦的问题了， 就被踩 就是说， 是吧？ 对，现在我们总的认为，就其实一个月过了断奶了，其实 就 可以了，对，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总之我觉得不用太邪乎。 明白了。 你要是从这人家家里抱的，可能我觉得还好。但如果你是买的，如果要是它不够健康，如果你买的很小，你也不知道它那是收来的还是从怎么来的， 嗯， 基本上到了家就很容易是。 对，就是因为外界因素太多了， 对， 我们不太敢说。 好吧，比较复杂嘛， 对 对吧？嗯，好，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要先进一段信息和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最后一个时段。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18: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咱们聊的是伴侣动物，当然呢，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天晚上马上就要开始的，首先是季军的争夺赛， 世界杯 三四名的决赛和明天晚上11点钟啊， 好， 这可能是闭幕式和最后的决赛一块来的啊，两场大赛。 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我们的萌预测， 萌预测的环节啊。 世界杯期间呢，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动物世界杯萌预测。今天我们这应该算是三四名的决赛，请来了重量级的新朋友壮壮。这跟你简直太贴合，这个名儿就适合你。 大家好，我是亚洲象壮壮。 嗯，世界杯球员们都费力的在运动场上奔跑，听说你跑的也挺快 啊。当然，别看我们的体长是5到6米啊，身高2.1米到3.6米，我们的体重可以达到3到5吨啊，我们比一般那小轿车都重。 嗯， 但是我们跑的可一点儿也不慢。有的时候每小时是36公里的速度呢。 哎呀，这么快呀。那你快点预测一下今天到底谁能得第三。 我觉得跑得快的可以赢。 嗯， 法波我选比利时。 好的啊，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萌预测，看看壮壮能不能猜对。 对， 现在呢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套票，全家一起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 是的， 嗯 嗯，而且北京野生动物园呢在暑期也推出了科普互动的旅游啊，针对喜爱动物和自然的听众朋友们呢，开展了夜宿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活动，来去他们那儿串个门，一起体验一下新奇的夜间动物王国，感受一下自然的魅力。哎呦，要说夜宿，我觉得真还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那一次， 现在不是有点热吗？ 对，是有点热。 过一阵夜宿， 但那一天咱们其实整个连线完、做完节目之后，挺晚的了， 挺凉快的了，已经。 已经非常凉快，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的担心。 你担心什么？ 担心就是 好多动物都是夜间捕食， 就 是吧？ 那个是，对呀、 啊，这个担心你并没有担心到，是吧？ 我说要晚上自己在这儿待着，我还问那个、那个给我开车，包括给我按摩的那个大姐，我还问她，我说哎。这个咱们晚上会有动物自己跑出来的吗？因为草食区什么的，他们那些动物不都是散养的吗？ 啊， 都不会不会，我们那边做的那个防护非常的严实 到位啊。 他说那个，我说那吃草的是不是也无所谓？他说主要是怕他们跑丢了。 哦， 就是你要真跑出来了，那不是对动物也是一个损害吗？ 嗯， 所以就说我们这个都弄得特别好，你们放心吧。 哦， 哎，回来也请大家期待。我们8月份或者是9月份啊，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和咱们北京野生的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一块儿来做的这个夜探 动物园， 动物园这个活动啊，到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参加方式啊，怎么样的一个参加的路线啊，活动的安排啊， 都还没想好，没有，都已经想好， 都正在 具体的实施方案，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聊。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正在这个盘算啊，看看怎么设计能够让大家玩得更尽兴。 哎， 来吧，继续回到咱们的身边的伴侣动物、啊， 嗯， 猫猫狗狗有好多的问题，要不咱来集中的回答一下， 说一下， 好吧？ 啊，这儿喵神问了，说，请问一下专家，怎么才能消除犬瘟病毒呢？来吧，耿耿， 他是要把他们家的犬瘟病毒消除吧？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就想 对 想做个消毒是吧？一般的话，我们常用的消毒剂在宠物医院都用的是杜邦卫可。这个是我们在医院里面常用的，当然了，你也得按照那个他推荐的比例去用，但是，但是它很难形成一种气溶胶，然后在这个屋子里悬浮，这是因为医院里有时候它会配一种就是能发出气溶胶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可以悬在那里，还是持续的去消毒。那你在家的话，可能就多喷一些，然后如果可以条件的话，买个紫外灯，但是紫外灯。它的照射范围也是有限的，你可能要在家里面多挪几个地方。 紫外线灯是专门消毒吗？还是可以杀蚊子的那种？ 消毒的那种。 哦， 就是要至少在这个至少30分钟到1个小时这种。其他的还有什么特别好的吗？开窗通风，但是再怎么消，我觉得还是有风险的。如果你要养一只新的小 baby， 就是最靠谱的方式就是放置一段时间。 对。 哎，就是别着急， 这房子不住了，出去住一， 别养新狗了。 哦哦， 别养新狗了，放一段时间。 大概多长时间就差不多了呢？ 半年。 哎， 就是如果他要万无一失的话，就时间会比较长。 嗯， 但是一般来说，病毒我们它会有一个就是存活期嘛。但是你说到底放多长时间能万无一失，那我们这事儿就悬了。 哦，好的。嗯，这个五月说了，能说说怎么照顾，就是生完小猫的猫，也就是那个 伺候月子。 对。嗯，说给他煮这个鲫鱼汤，哎，也 下 喝 是吗？ 这怎么办呢？怎么去照顾他呢？ 来，高院长，你们家的猫可曾生产过？ 并没有， 啊， 并没有。 你 进我们家的时候就都净身了。 哦， 嗯，对。然后那个这个伺候月子的，其实这个经验我也是没有。 哦， 那个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其实保证营养状态其实就可以了。 哦， 就是你说。就是这一定要喝鲫鱼汤吗？我觉得这得看你们家猫能不能接受 奶水充不充足。 对对对，就是实际上我们一般我会跟主人这么说，包括生育到最后的哺乳期，我会建议就是你不太需要干涉这个动物， 对， 就是因为 别管 它。对，因为猫跟人可不一样，那个就是咱们人的小婴儿的这个生存能力是非常非常差的。 嗯， 咱们这个人这个物种就是这样，但是呢那猫可不是。 嗯 嗯，他们小猫很快的就可以爬，然后就可以到处溜达了。 嗯， 对吧，你小孩你得多长时间才自己会翻身。 嗯， 所以说它本身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作为母猫来说呢，它的这个哺乳的行为一般也是天生就会有的。 嗯， 但是呢我们需要就是主人去观察，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猫太多，有的小猫吃不到奶，你可能需要去人工喂养。然后呢甚至有的时候如果碰到那种就是猫妈确实就不喂的，这会有。 嗯， 那么你就没有办法，你只能去人工的去喂。 那喂是喂什么奶呢？羊 奶。 奶 粉啊。 牛奶粉就可以，还是羊奶粉？ 一般建议用羊奶粉、 哦。 对。然后就是我们一般的方式就是给人家一个小注射器，把针头拔掉，然后用注射器 往嘴里滋。 对 对对对，就是那么喂的，然后 就是那舔嘛，慢慢的。 对对对，如果、 嗯、哦哦 对，就总之这个不是必须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必须要做的，只是说你要去观察这个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母猫在哺乳的时候它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然后你去补充就可以了。嗯，大部分的其实。可能不太用管。 对，猫当妈妈之后真的是就是生完之后特负责任。 嗯， 就基本上首先特护着自己的孩子， 可厉害了 啊。而且呢他们照料的特别好，等把那些小猫带出来的时候，一个一个小猫都已经很精神了，就把它舔的也非常干净。 嗯， 所以您不用担心，只要正常的它吃什么吃多少您就正常给它提供就 OK 了，对吧。还有这个iCat 说了，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我是三喵家庭啊，有三只猫，原本呢是用膨润土猫砂，听说粉尘比较大，想要换豆腐砂，但是三只猫的意见不太统一，有两只表示接受，一只死活不接受，而且呢开始在厕所外面就开始小便了，以示抗议，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另外豆腐砂是对猫更好吗？是不是有必要换？ 反正我碰见的情况就是豆腐砂对于猫来说确实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因为、 啊、豆腐砂不好， 因为很多猫不喜欢。 哦， 就是我上周咱们在聊猫砂的时候，我当时也说过这个问题，就是猫因为它是沙漠里的动物、 哦、 它的祖先是沙漠里的， 就是它还是喜欢， 它喜欢像沙子的动物、 哦、 就像沙子的沙。 嗯， 就是所以说那个，当然豆腐砂咱们人很喜欢，因为它很好处理啊、 哦 但是呢如果你家猫比如说有了一只猫它就死活不喜欢在豆腐砂上上， 嗯， 那你就应该给它准备一个它喜欢的猫砂。嗯，大概就是这样， 就换一下就得了。 对， 哦，好吧，豆腐砂也不是绝对的好啊， 嗯 嗯，就得适合它愿意用才行啊。 对， 这儿 Espresso 他说，我家猫英短，2017年9月生的母猫，现在还没有开始发情，绝育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呢？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猫的鼻子一般都是湿润的才健康，据说啊。他说我家猫的鼻子从来都是干的，没湿过，这样正常吗？来耿耿。 第一个问题是他没有再闹猫生过猫了是吧？ 没有。 啊，他没生过猫。 2017年9月的猫，就是他的生日是2017年9月的。 2017年9月， 到现在就 10个月， 哦，没做了。哎，现在就能做。 数学这是12进制，突然就算不明白。他说最佳的绝育时期是什么 时候？现在就可以做了，现在就可以做了。 哦， 哎，他是母猫吧？刚才说的是 还没有开始发情，他说。 嗯，现在就可以做了。 嗯 嗯。其实我们对于宠物的，我觉得我们给的时间已经挺往后的了。在美国的流浪动物，他们绝育的特别早，4个月就都绝育了，很多都。所以我们现在，比如母猫，让它7、8个月、8、9个月，已经挺往后的了。所以它不用担心，可以直接做。然后下一个是他说 鼻子干， 嗯，确实绝大多数我觉得是那种不能是说像狗那么湿。但是呢会微微有一点点，会不会他对湿的概念，不是鼻涕，就是他对湿的概念跟我对湿的概念和干的概念会不会有不一样呢？ 哦， 就是我现在不确定。 拿一张面巾纸铺在上面，如果有水滴渗出 没有那么湿，没有那么湿， 那总有一个判断的大概标准吧。 我们一般不太就是鼻子湿不湿这个事儿，本来就是我们一个辅助判断的方式。就如果你家猫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鼻子干，我们也不认为它生病。 嗯， 就是所以它不用过多的去关注这个问题。 别担心，看精神状态好就应该没事儿， 能吃能 吃吧， 能拉能撒， 蔫了就不行了。 没错， 你要真觉得干了的时候，你可以先测个体温，因为干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有发烧什么的嘛，你可以测个体温看一下。然后你要觉得特别湿的时候，如果能需要得到关注的时候，就已经湿到就像你刚才说流鼻涕了。 哦， 那就肯定也得来医院了。 哦， 如果说吃喝都挺好，体温都挺正常，鼻子稍微有点干，一般没什么事儿。 嗯，哦，好的。花飞蝴蝶醉说了，我家的猫已经养了10几年了。 哦， 永远不让人抱，不让人摸，永远都是自娱自乐。一抱它，它就抓你，然后哈的一声给你吓一跳。怎么做能让它抱我呢？或者能让我抱他呢？ 我估计 没戏了， 没戏了，对， 此生无戏了。 小的时候行为学没教了。 对，这个因为是这样，猫的性格首先本身就不太一样。 对， 大体来说，几乎没有猫喜欢人抱。 哦， 就是极少极少有猫是喜欢人抱的。 哦， 大部分的猫是讨厌人抱的。 真的吗？ 对，就是你抱到它就会，它只是不同的猫反抗的程度不一样，然后它能忍受的时间不一样。 为什么我见过好多猫都是主动往人身上跑？ 它可以抱你，你不能抱它。 那怎么界定是我抱他还是他抱我？最后我们两个都是纠缠在了一起啊。 没有，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你 界定 坐在那里 看谁先动的手， 如果有一只猫它跑过来跳到你身上， 对， 这个是 OK 的，你可以摸它，然后你可以撸猫，你可以按摩，它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它要走，你把它抱过来 啊， 这个几乎没有猫喜欢这样。 哦， 就或者是它在那儿悠着呢， 不喜欢你强迫人家。 对，就是对于猫来说它非常不喜欢人抱，而且他不喜欢你把脸贴到他的脸上。 嗯， 这个是几乎所有的猫都是这样的。然后他像他那种10来岁的那种老年猫，他性格其实很难去改变了。 更加 怪， 真的， 就是他只是他的猫可能就一点都不能容忍。比如说我们家的猫也是个老猫了，但是他可以容忍我抱他5秒。 啊，真的呀？5秒之后 超过5秒，他就想跑。他就会蹬我， 哦， 然后就说我不干了， 哦， 然后我就会把他放掉，就是我满足了，你就可以也就这样了。 哦， 对，但是有的猫它可能1秒都不能忍受。 嗯， 对，有的猫可能会时间长。 嗯， 但是大体上他们都不太喜欢。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从一开始我们是想往好的方向引导的，对吧？一开始我都说 方向是 夸夸你们家的猫。 哦， 但是现在发现没有人 夸不下去， 实在找不到任何的 优点。 哎呀，你看小西就说了，猫咪乱尿怎么办啊？ 把我和我先生的被子全尿了，我想揍他。 哦，请 人 客气， 不要控制自己， 忍住，对，就是 忍住关门哈。 还是那个、哦、还是那个话，就是一定要先检查自己的猫砂， 嗯， 是不是 OK？ 嗯， 然后呢，你可以尝试着换猫砂，换猫砂盆，或者把猫砂盆换位置。 哦， 对，这些就是我一般是这种乱尿的行为，通常在你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大部分都会缓解，或者是会解决。嗯、 哎，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比如说猫在我们家的被子上尿了， 嗯， 我把它关在门外边，这样不会对它的情绪有影响吗？因为狗狗的话，它比如说习惯上床了，你突然有一天把它关在门外边，它在外边是很着急的，它会挠门啊， 嗯、 早上你一打开，它就会。显得非常紧张，或者说又好像好久没见到你，就赶紧去扑上你。猫会有这样有心理的一些， 不会像狗这么剧烈，就是你减少它了它的领地范围，它会不满，但是它慢慢会接受这个事情。 哦， 就是它不像狗，因为狗它实际上它是因为见不到主人它很焦虑，就是狗会这样的，但猫还好， 它不会一直憋着，直到你开门的那一瞬间爬到床上，啪一下。 嗯，不会， 也蛮有心的， 应该不会 。对，我们家猫有时候在我的门外嗷嗷的叫，我觉得它并不是想见我，它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进来。 它就是想进来，因为它认为这个地方原来是我的领地，我 进不 去了。我 那你就不要管它就好了，是吧？ 嗯，对。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困扰到它到很严重的程度的话，你只能这样。 它确实想动手了，看来比较困扰， 真的用被子蒙住。 打一顿， 是吧？ 至少自己消消气， 造成了一种关联， 记得不记得， 也算造成了一种关联恐惧。他下次再一见到被子的时候，就想起了被打的经历，他可能自动就吓尿了，还是会在被子上尿。 而且我听说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要把那地方弄干净了，结果他下次去，本来人家是在那儿标记的， 嗯， 然后说，诶，这标记物怎么 没了？ 我 再尿一次， 不会不会，他一般是因为。它一般是这样，它猫是习惯在自己有自己气味的那个地方再去上的，就是你全都换掉，实际上是，就是会对于它来说是个新的。但是，一般猫它会认为那个东西是他们叫就第二选择，就除了猫砂以外，我认为这个地方的那个感觉更像厕所。 哦，好吧。 嗯，就是 打它之前先看看是不是猫砂不干净。 对，所以有的时候是要先在自己猫砂上下文章，通常你做了一些改变以后都会改善。 好的啊，先试试啊，如果不行再照涛涛那个办法再试一下。 行、 啊、来，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来，再来看一下春熙散人的问题。他说，怎么训练狗狗不要在地上乱捡东西吃呢？给他戴过嘴套，但是治标不治本，还是希望他能够自觉的不乱吃。 这个训练有一个大体的模式，就是大概是分两步，就是第一步是你需要首先控制住你们家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建议拿一个套脖子的狗绳把它拴死，而且要尽量短。 嗯， 然后呢，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你需要把这个食物放在地上，它刚好够不到的那个位置。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的狗可能会特别想吃，然后就使劲去拽那个狗绳儿。 嗯， 然后但是你一定要保证你的控制力。 嗯， 让它吃不到。 嗯， 然后你在这儿等着，这个狗会放气。 哦， 它会放气。 它也觉得累的话， 对，它觉得我够不到，我够不到，我费了很大劲儿，但是我够不到，所以他会放弃这个事情。 嗯， 等他做出放弃的反应以后， 奖励他， 你去把这个东西捡起来给他吃。 哦， 就是你去重复这个训练方式的意思，就是你要让狗狗建立一种观念，就是第一，这个东西在地上，我是吃不着的。 哦， 我就使劲儿，我也吃不着。 嗯， 第二就是我的主人会给我。 嗯， 就是他最后 你一旦养成了习惯以后，你的狗就是看见地上有吃的就抬头看你。 哦， 就是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就是训练方式。当然有一些要点了，就是你得控制好，你不能让它经过一番努力以后它吃到了，那就麻烦了。你明白吗？ 人生还是需要努力吧。 对对对，如果你让它建立起这种认识，就非常不好办了。所以说这个就在训练的时候要注意。 还有一种训练方法就是，你左右手各拿一种食物，然后左手。假如说左手的食物对他的诱惑，他这个零食他是喜欢，但另外一个是倍儿喜欢。 嗯， 然后你先把这个一般喜欢的，就把这个出拳给他，然后让他闻到，或者想让他要吃的时候，或者是收起来，大概上，然后收起来之后就不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说你给他的时候，然后你收的时候给一个口令，比如说你就是丢，或者是气，或者是反正任何一个口令吧，比如说放。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他对他失去了兴趣的时候，一样，再把那个他特别喜欢的给他。 哦。 然后这样的话，总而言之，最终产生的关， 一个延迟满足， 最终的产生的关联，其实也是一种关联，就是听到放这个口令，没你放掉手眼前的这个，会有一个更好的， 对， 就是产生这种关联。 哦。 总体的原理都是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 没错。 对对对对对。对。 大原则。 对，当然也看狗狗的自身反应啊。如果放出来之后，它过了十秒钟才反应过来，那可能已经咽下去了，对吧？先试第一种，我觉得靠谱一些啊。好，非常感谢两位专业的大夫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分享，也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答到的话，下周六的同一时间，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锁定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接着聊。谢谢龚大夫，谢谢高院长，谢谢两位。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 打开 文化之门。明天是 明天 继续聊茶。 对， 哎，明天见喽。 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洞察感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一颗星。